一个永远的谎，说你最爱的还是我，不是今天身边的他。若要我说一个谎，那就是我不曾舍。 情似水的作品，来自金沙的《想听听你说谎》，上周第23名，本周上升5位，来到第18位次。好了，接下来又要转换情绪了，继续攀升第1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江湖柔情，侠骨柔肠，陈淑桦，笑红尘。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7位， 红尘多可笑，痴情最无聊，梦空一切也好，此生未了，心却一无所扰，只想换得半世逍遥，心事对人笑，梦中全忘掉，谈天黑得太早，来生难了，还恨你比狗小，对酒当歌，我只愿开心到 陈淑桦演唱的《笑红尘》，李宗盛的曲，再加上厉曼婷的词，金三角成就了这首不朽金曲。厉曼婷呢，也是很活跃的女性作词人了，就像她散发着古典温婉的名字一样，她的个人风格也许不够鲜明，但是她填的词简约而又精致，总有一种古典飘逸的独特美感。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7位，陈淑桦《笑红尘》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Winter has come, farewell to the sun. It's getting colder every single day. You are not here, can't stand you not here. I'll wait for you forever and I pray. My fantasy makes me believe that you're with me. 组合 Beaufort 的这首 Winter in My Heart， 初听这首英文歌会让人有一种淡淡的忧思，说不清因果，道不出缘由，但就是你一个人独处的时候，静静听着它，看着车窗外移动的风景，细细的想起一些事情。这首歌上周第26位，本周又上升了10位，来到第16位 Winter in My Heart。旋律回荡在耳边，久久挥之不去。这里是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待会儿回来。 用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曲征集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80多年前，朱自清曾写过情书，一看到你的眼睛我便清醒起来。李宗盛写过，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今天请你把心里的话写一封情书送给爱人。2018七夕节，你的故事我的歌特别策划，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七夕节，点击网址写下你们的百字情书，让爱不再等待。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首听起来心情就会超级好的歌曲，来自 Adam Levine， 就是 Maroon 5的主唱，带来这首 High Place， 更高的地方。上周第35名，本周上升20位，来到第15位次。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20档，我是腾斌，你是谁？欢迎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刷一下存在，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好了，闲话少说，继续攀升第1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玫瑰正等待新的照相机，写字语言新的目的地。当我说爱你，用心的语气，你呆滞的目光的是你。爱情需要心意，我要为你未来的回忆画最美痕迹。爱情穿上心意，让你看见新的自己。我送你每天一点心一点，一天一天积累成我们的明天。要对你多有一点心，感觉保持新鲜，一步步走到终点。这二维码我看得清晰，为你解开幸福的秘密。当我抱着你看得更清晰，你才值得更多的惊喜。爱情需要心意，我要为你未来的回忆画最美痕迹。爱情需要心意，让你看见新的自己。 来自萧敬腾的《每天一点心》，上周第22名，本周晋升到第14位。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装修婚房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家具家电全配齐。 装修老房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高端设计有品位。 装修体验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超多样板件随意选。 装修货比三家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全包全配精装，超省心。 装修房子先找一号新家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自曹轩宾的《没关系》，歌曲表达的是一种默默守护，把爱深藏在心底的感觉。曹轩宾的演绎让听者感觉到温暖而又坚定的力量。延续张信哲《天空之城》，我们跳过头来先来听第十一位曹轩宾的《没关系》，上周第十二名，本周晋升一位。 我只希望你能过得好一点。 好了，不过接下来我们要转换情绪了，回过头来听第十二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什么是爱？遇见爱，把心跳更快。什么是爱？让我一碰到你就在。什么是爱？爱上爱，被宠成依赖，来不及关怀，恨不得去狠狠爱。爱就爱，给就一个青睐，用个眼神理睬，这就是爱。爱上你像个小孩，爱就爱，换起一次愉快，全世界都恋爱，这就是爱。爱就爱，爱就趁现在。Need somebody, love somebody, 爱你就让幸福别都用老天来安排。Need somebody, love somebody, 原来是爱，快来主宰，爱就爱。Need somebody, love somebody, 爱你就让幸福别都用老天来安排。Need somebody。 间的这段 solo 真的是太棒了，看到了 MJ 哈，伯伯组合的爱就爱，上周第34名，本周上升到第12位。他们一直用自己的歌声和笑容带动年轻人一起追求梦想。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稍作休息，待会儿回到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时。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装修婚房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家居家电全配齐。 装修老房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高端设计有品位。 装修体验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超多样板件随意选。 装修货比三家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全包全配精装，超省心。 装修房子先找一号新家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歌曲展播。 想唱就唱，要唱得响亮，就算没有人为我鼓掌，至少我还能够勇敢的自我欣赏。 这段熟悉的歌声是在2005年火遍全国的选秀节目《超级女声》的主题曲《想唱就唱》。曲作者陈超今年报名参与了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并投稿自己的作品《你我的北京》。陈超从4岁开始接触音乐，12岁学习钢琴。提到这次带来的原创歌曲《你我的北京》，陈超说，从北京欢迎你到现在过去了10年，北京这座城市一直在不断的变化创新，陈超希望用不一样的音乐记录下新北京的特色。上次组委会采访陈超的时候，他在现场为我们弹奏的这首作品《你我的北京》，这段时间经过他不断的雕琢调整，陈超的投稿作品终于录制完成。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自2月开展以来，越来越多的音乐人开始将自己的创作进行填充润色，我们也跟随这些词曲作者走进录音棚，听到这些逐步完善的动人歌曲。陈超创作《你我的北京》。 长满街的车流，点亮不夜的城，回家的路匆匆，路过

FM 九十四，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 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无人车黑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又听到了一首可以边走边唱的歌，来自猫头鹰之城的主唱 Adam Young。 当然这个猫头鹰之城呢只有他一个人了，和 Kelly Jepsen 共同合作的这首 Good Time。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你呢？欢迎在我们的官微汽车来刷存在。当然如果想加入到我们线下大冰箱当中，天儿太热了，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大冰箱当中也很简单，把你的微信个人的微信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微，我先扫一扫你加你微好友，然后再把你拉到我们线下大冰箱当中哈。我们的官微是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天儿太热了，到哪儿去玩呢？我们要给你推荐一个海岛吧。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来给大家推荐的是翡翠岛。翡翠岛呢是我国七个国家级的海洋类型自然保护区之一，东北西三面由渤海和七里海环绕，是一座由金黄色的细沙构成的半岛。 早上的沙山连绵起伏，造型很优美，陡缓交错哈，最高处达到44米，还挺高的哈，是个小坡，方圆7平方公里，素有京东大沙漠之称，特有的海洋大漠风光吸引着无数的旅游爱好者啊。据传呢，由天空来鸟瞰，这里的海水的颜色反射出了翠绿色，半岛的三面环海被包裹其中，所以叫翡翠岛。这里沙子很细啊，水也很清啊，而且呢潮平哈，在这个地区的旅游部门的合理开发和保护之下，这里没有任何的污染，是生态旅游的最佳地点了。而且岛上的鸟类也非常多，可以说是鸟类的王国了，几乎全国1/3以上的鸟类在这里都可以见到，是世界珍禽黑嘴鸥的主要栖息和繁殖地之一，也是我国文昌鱼分布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好，旺季就是7月到8月，就是现在了。地址在哪？这是河北的昌黎黄金海岸的旅游区的南部，翡翠岛，还有很多很棒的岛哈，你可以去找寻一下他们的踪迹。说走就走哈，赶快计划吧。好了，接下来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了。首先我们来听的是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走过的日子，现在剩下我独行，如何让心声一一讲你知？从来无人明白我，唯一你给我好日子，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多少风波都原创，只因彼此不死的目光。情有天有海有地，不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告别话仍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沉沉睡了，谁分享今生的日子？活着但是没灵魂，才明白生死之间的意思。情浓完全明白了，才甘心披上孤独衣。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当天一起不自知，分开方知根本心极痴。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只想解释当我不智，如今想倾诉讲谁知？剩下绝望旧身影，今只得千亿伤心的句子。沉睡了，谁分享今生的日子？活着但是没灵魂，才明白生死之间的意思。情浓完全明白了，才甘心披上孤独衣。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只想解释当我不智，如今想倾诉讲谁知？剩下绝望旧身影，今只得千亿 伤心的句子，剩下绝望旧身影，今只得此伤心的句子。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Carrie Ann Gibson、陶喆、郑秀文、汤唯博。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欢迎继续守候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好了 ，Terry 已经收到你的二维码了，待会儿来扫你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大冰箱当中啊，赶快凉快一下吧。还有小军的二维码也收到了 ，And 好听的 Winter in My Heart， 是啊，让节目当中你一定会这么多歌曲当中啊，一定会找到那么一两首你自己特别钟爱的，也希望你因为一首歌或者两首歌而喜欢上这档节目汽车音乐会。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今天是周四，要来关注的是赛车。那今天为赛车量身定做的音乐是来自 Dame Life 的这一首 Waiting， 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don't know if I can wait、Should I go or should I stay? Ooh, is there a chance for you and I? I beg you to stay here by my side. Well, I don't care how much I have to wait on you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黄子韬的还来得及，在音乐性上这首歌曲呢是一首电音舞曲了，整首歌曲呢有留白也有抑扬，并且将音乐的氛围处理得既梦幻而又优雅，这个声场呢很深邃哈，就像是进入到一个巨大的音乐迷宫当中，让人忍不住呢沉浸在其中。好了，这里是汽车音乐会，这个时间最后呢我们来听一首适合假期聆听的歌，来自金志文、谭维维、陈楚生和吉克隽逸合作的巴黎假期。超级女声、快乐男声和中国好声音一起发声哈，三大平台呢给我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给我们输送了这么优秀的歌手。

李博、袁慧琴、杜哲、魏基军等国家京剧院名角则在台前奉献精彩的演出。最后来看8月4号和5号，来自台北的如果儿童剧团将参加第8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在中国儿童剧场连演3场《东方夜谭》。这部剧是如果儿童剧团2008年首演，改编自作家司马中原的三则作品《小樵夫奇遇》《马老咬》和《呆虎传》，这也是台北如果儿童剧团连续第8年参加中国儿童戏剧节盛会。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Feel the rhythm, man, it'll get you right. Sweat it all out of your system. You gotta free your mind. Let yourself unwind. Cause it's your night, night, night. So get it right, right, right. Come on, can you feel it? Relax and go for it. I know you need it. I can see it in your eyes. So hop in your ride. Roll your windows down. Cause tonight's your night. Get lost in the sun. 来自美国的男子偶像团体 Big Time Rush 带来的这首 Blow Your Speakers， 自从美国的同名电视剧出来之后呢，然后他们就开始就海选哈，从1000多报名者当中呢，挑选出了4位男孩，当时也只不过是20出头哈，参演电视剧，而且组建了团体 Big Time Rush。他们的这个音乐类型呢，大概就是流行啊、摇滚啊、节奏蓝调，再加上舞曲等等等等。可以说，刚刚出道的那10年前是迅速抢攻了青少年的音乐市场哈，非常的红啊。现在呢，10年过去了，也大概只是30刚刚出头，音乐也是越来越成熟了。Big Time Rush, Blow Your Speakers。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用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否则的话会错过很多精彩的。好了，我们官方微信平台这边呢，已经收获了几位新朋友。郭琦还有郭小军啊，你们都姓郭哈，一家的啊、哦、还有Terry， 好了，已经扫你们加你们为好友了，别摆架子了，赶快同意一下，然后就把你们拉到我们的线下大冰箱当中了。天这么热啊，赶快进冰箱了。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孟庭苇的这首，对了，非常熟悉的招牌歌了，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那歌曲的名字都好长好长啊。而这首歌呢，讲述的是恋爱的心情哈、啊。很多人在恋爱的过程当中啊，很想向对方表白，但又很羞怯，怕被对方拒绝，于是呢就有这样的形容了，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在歌中呢感受一下静待花开的感觉。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轻轻地摘，怎么